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武则天在她剩下的不多的日子里，开始清理一些隐患。拥立李显的急需不幸中招，不久急需的破绽就被武三思找到了。急需的弟弟为了当官，居然伪造过证件，这个破绽经过武三思放大，很快成为压在急需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武则天将急需由天官侍郎贬为安固县尉，安固就是今天浙江省的瑞安市。天官侍郎为从三品，副部级，而安固县尉为从九品，副股级。急需就此倒了。不过在上路之前，他跟武则天还有一次谈话，这次谈话让武则天坐立不安，手足无措。急需对武则天说， 臣今天远离朝廷，恐怕有生之年再无面见圣上的机会，请允许我再讲几句话。 武则天给急需赐了座，有什么话说吧。急需看着武则天说， 把水和泥土活在一起成为泥，他们之间有争斗吗？ 武则天回应道，当然没有。 如果把泥一分为二，一半做成佛像，一半做成道教的天尊像，他们之间有争斗吗？ 有了。急需站了起来，一边向武则天叩头，一边说， 宗室和外戚各得其所，天下就能安定。如今太子已经复位，而外戚还被封为亲王，这就是陛下逼他们争斗，他日必定 两不相安。武则天纠结了起来，有些无奈地对吉须说，朕也知道，可是已经这样了，不这样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谈话过后，吉须离开洛阳前往安固，不久便在安固病逝。数年后，吉须的预言变为现实，武则天毕生追求的和平共处还是没能够实现。同样是拥立李显，吉须与狄仁杰的境遇可谓天壤之别，吉须只能在安固寂寞死去，狄仁杰则在有生之年享尽了武则天的恩宠。说到狄仁杰受恩宠，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公元698年8月，鸾台侍郎狄仁杰兼任侍中，礼部尚书武三思则兼任中书令。武则天这样布局，便是把狄仁杰放到了与侄子武三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在这之后，武则天给每个宰相出了个小难题，你们每个人向朕推荐一名尚书郎。武则天看似不动声色，实际却是暗中考察每个宰相的眼力和人品，如果眼力不行，那么推荐的人选就会出问题，如果人品不行，那么推荐过程当中或许就会徇私舞弊。武则天是在借这个方法来考察一下宰相，他等着看一看宰相们的表现。狄仁杰推荐的人选很快报了上来，武则天一看有些吃惊，狄仁杰报上来的人选名字叫狄光嗣，时任司府丞及库藏部主任秘书，从六品。狄光嗣同时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狄仁杰的亲生儿子。武则天吃惊，正是吃惊在这里，狄仁杰居然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半信半疑的武则天将狄光嗣委任为地官员外郎及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从六品。这样狄光嗣的品级还是一样，不过位置更加重要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武则天发现狄光嗣完全胜任地官员外郎的职位，这下武则天放心了。为此，武则天对狄仁杰说道，你足以继承祁奚的美誉了。祁奚是谁？为什么武则天会这么说呢？祁奚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字黄阳，后世也有人称他为祁黄阳。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当晋国国君让他推荐接班人的时候，他推荐了谢胡，而谢胡跟他的关系势同水火，可以称得上是仇人。不巧的是，谢胡不久就去世了，接班人的人选再次空缺。这时候祁黄阳又给皇上推荐了一个人，叫祁武，是他的儿子。后来祁武接替父亲，果然表现出色，深得国君赏识。由此祁奚就成为知人善用的典范了。其实狄仁杰的知人善用不只是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还向武则天推荐了很多人，比如开元年间著名的宰相姚崇、监察御史桓延范、泰州刺史敬辉，这些人在唐朝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他们的伯乐都是狄仁杰。基于此，诞生了一个成语“桃李满天下”。这话是武则天对狄仁杰说的。由于狄仁杰经常向武则天推荐人才，武则天感慨地说了一句：“天下桃李都在你的门下。”桃李满天下，就是由这句话精炼而来。成语的主角便是狄仁杰。就这样，狄仁杰一步步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成为武则天最不可缺少的一位重臣。到这时候，武则天已经不再称呼狄仁杰的名字了，而是直接称之为国老。狄国老就是这么叫出来的。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不久，狄国老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马也受到了惊吓，惊慌地跑了起来。武则天见到这种情况，赶紧让太子吴显冲上去拉住了狄仁杰坐骑的缰绳，然后从地上捡起狄仁杰的帽子递给了他。一直等到狄仁杰把帽子戴好，才松开了缰绳。恩宠便是这样无以复加。狄仁杰有些感到不安，况且自己已经老了，已经将近70岁了。他开始向武则天请求退休，然而武则天不同意，朝中谁都能走，狄国老不能走。几次请求退休未果，狄仁杰只能继续留在朝中，同时也继续享受着武则天的恩宠。每次觐见时，狄仁杰还是坚持下跪，却总被武则天拦住。免了吧，我看着你下跪心里都难受。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恩准狄仁杰不需要值夜班，同时警告狄仁杰的同僚，除了军国大事，不要轻易让狄国老操劳。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狄仁杰就成了武则天的国宝大熊猫。然而，仕途千里，终有一别呀。公元700年9月26日，狄仁杰抵达了生命的终点，享年70岁。狄仁杰逝世之后，武则天说了一句话：“唉，朝堂空矣。”这一句话点出了狄仁杰的人生价值。后来在数次朝堂讨论时，武则天都感叹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为官做到这个份上，人生无憾了。回想狄仁杰的一生，非常难得。有的人做得了好官，却做不了好人，比如许敬宗；有的人做得了好人，却做不了好官，比如曾经推荐狄仁杰的娄师德。人在官场，往往容易将功德与私德分裂，狄仁杰却能够将两者完美的合二为一。对于武则天，狄仁杰一向忠诚，天地可见；对李唐王朝，他处心积虑，暗下伏笔。难得的是， 狄仁杰居然获得了武则天和李唐王朝的双重认可，这一点非常难得。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地，对中无愧于自己这一生，或许正是做到了这三种无愧，铸就了狄仁杰的无憾人生。而在无憾人生的背后，狄仁杰也完成了深厚的关键布局。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在狄仁杰身后，他在武则天的朝中埋下了一颗钉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颗钉子将发挥出重要功效。这颗钉子的名字叫张柬之。说起来，张柬之的仕途够坎坷的。他是太学生出身，后来通过进士科考试步入仕途，辗转升迁到青城城，后来与数千人一起参加策论考试，他排名第一，由此升任监察御史。然而从此之后，张柬之的升迁速度几乎为零。到狄仁杰推荐他的时候，张柬之还只是荆州长史，而且人也不再年轻，已经75岁了。幸亏唐朝官员是终身制的，要是放在现在，张柬之至少已经退休10年了。狄仁杰早就知道张柬之的能力，他便暗中为张柬之寻找机会。不过一般的机会他是看不上的，他知道张柬之是要做大事的人，日后李唐王朝的光复可能就要倚仗这个人。狄仁杰一直为张柬之留心着机会，不久机会真的来了。这一天，武则天跟狄仁杰闲聊，武则天说，我打算提拔一个真正的人才，你可有人选？狄仁杰忙问，陛下要用这个人做什么？用他做大将或者宰相。狄仁杰当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不动声色地说，如果论文学素养，现有的苏味道等人已经足以胜任，如果陛下要找天下奇才，那么荆州长史张柬之就是。此人虽然已经老了，但确实是个宰相之才。不久，武则天果真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将张柬之从荆州长史擢升为雍州驷马。相比之下，雍州驷马的位置更为重要。然而这还不是狄仁杰想要的结果，他还在寻找机会。几天后，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还有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荐呢？狄仁杰回应说，我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有些惊讶，嗯，我已经用了呀，不是已经委任为雍州驷马了吗？陛下，我推荐的是宰相，不是驷马。听了狄仁杰的话，武则天又将张柬之从雍州驷马升任为秋官侍郎及司法部副部长。又过了一段时间， 经过狄仁杰和姚崇的联合推荐，张柬之终于得以参知政事，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员宰相。这时候张柬之已经79岁。张柬之成为宰相之后，光复李唐王朝的布局开始向深入进行。这时候张柬之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接替他出任荆州长史的杨元琰。公元700年9月，张柬之由荆州长史升任秋官侍郎，杨元琰则前往荆州接替张柬之留下来的位置。两个人在交接之后一起到长江泛舟，就是这次泛舟让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船划入江心时，能够倾听他们交谈的只有不断奔流的江水。这时候两个人一起谈论武则天，谈到武则天颠覆唐朝开创周朝，言谈之中杨元琰慷慨激昂，渴望光复的心喷薄而出。张柬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庆幸又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等到张柬之成为宰相之后，他便把杨元琰从荆州长史擢升为右羽林军将军，同时把狄仁杰推荐过的桓延范和敬辉都安插进左右羽林军，成为羽林军的将军。同时被张柬之安插进去的还有倒台多年的李义府的儿子李湛，这些人一起构成了日后光复李唐王朝的主力框架。这些人其实都是狄仁杰推荐的人选，正是狄仁杰在不经意间布下了光复李唐王朝的主力格局。如果说人可以拥有一双看到未来的眼睛，那么狄仁杰一定有这样一双眼睛。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公元701年，武则天77岁，但是她依然没有交权的意思，反而更加宠爱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就在这时候，朝中出现了一个与张氏兄弟抗争的人，这个人就是魏元忠。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 一段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衡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建起， 样轻，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心中最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轻，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